哎，我成日都食咖喱饭。 喂，咖喱饭又 cheap， 又周围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朴实无华，有多选择，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晒香港多元化社会， 万变不离其宗。但我想问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饭，你有冇食过？政治咖喱饭， 食过。 啊， 食过。 知唔知用咩整嘅呢？ 有唔同嘅分析、理论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饭。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喂，你平時吃 好了，今天這個叫做不是政治咖喱飯，這個叫做蘇式咖喱飯，叫做俄羅斯咖喱飯， 極辣的， 或者叫羅宋咖喱飯，是來自蘇聯的，其實俄羅斯的，或者叫做用日文叫做 Russia 路西亞的咖喱飯。咁咧就你知唔知喇叭牌點解叫做正路縣？ 唔知喎、 啊。喇叭牌而家你咪見到嗰、那個有個咁嘅個標誌，咪就係嗰個嘅日本嘅軍隊吹嘅喇叭嚟嘅，嗰、 哦、 日軍用嘅。 係， 其實日俄戰爭嗰陣時嘅藥品嚟嘅。 係嘛？唔係小號嚟嗰個係喇叭嚟。 唔係正路啊，係征路啊，出征嘅征啊，哦、即係征服嘅征啊。係 長征嘅征。 係啦，征服路西亞，路西亞就係日文裏邊叫嘅 Russia。 即係同俄國打仗。 個喇叭就係個軍號嚟㗎，嗰陣時日軍嗰啲就係呢個征路丸，其實軍方嘅用藥嚟㗎。咁就呢個俄羅斯嘅咖喱飯咧，就係我哋追尋呢個共產黨嘅嗱呢個我哋當一個歷史角度去睇啊。而家唔係講緊政治，講緊歷史，即係話一個。他的組織文化，他的政治文化的起源，我經常都說就是那條根是很重要的，他是一個列寧式的政黨，列寧式的政黨除了民主集中制表面那一套， 就 是什麼十九大、十八大黨代表大會，然後中委選舉中委會、中常委，再選舉政治局、政治局常委，這樣一層一層地集中上去，就成為一個金字塔式的領導。最重要就是他有一個每一層的組織紀律，亦都有黨組在裡面，黨組甚至是派駐在什麼呢？所有的社會組織、政府組織裏面都有黨組存在，譬如工會，工會裏面有黨組的，軍隊裏面有政委的。大家如果看過有一套戲都很多年前的，叫做 Enemy at the Gate， 叫做這個敵對邊緣，講一個俄羅斯的追擊手的，就是Jude Law 做的男主角，就跟一個納粹的將軍之間的、就是、那個角力。咁你見到喺斯大林格勒同埋列寧格勒戰役裏面咧，佢嗰啲政委咧就槍斃嗰啲，撤退嗰啲官員，嗰啲士兵嘅可以。 哦，咁樣。 係啦，呢個共產黨嘅體制都係咁啦。嗱，咩即係咩淮海戰役，劉鄧大軍咁啦，即係呢個劉伯承就係軍隊嘅指揮啦。鄧小平係政委嚟嘅，政委即係話咧，將共產黨嘅組織指令下達到去軍隊裏邊。即係話黨要你衝鋒，你就要衝。如果你唔衝，你違反黨嘅組織紀律，就要死。这个就是整个彻底改变了中国军队那种组织散漫，还有什么呢？为谁而战？ 为谁而战？ 即是为什么我要打这场仗呢？你想想，共产党在内战、经过抗日之后，他是势如破竹，国民党是装备、军队、人数全部都优越共产党，但他就没有了那个所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这个政治动员。我又不是忠于你蒋介石，我就是白崇禧的私人军队来的，差不多。我为什么要为你而战先？但共产党不是嘛，他有个政委在做政治宣传嘛，政治信念嘛。所以说共产党所谓党指挥什么，指挥枪啊，指挥什么呢，其实是那个是一个列宁式政党的一个政治传统来的。 他要服应于一个他们口中讲的伟大目标。 即是这样，一个电脑里面的 CPU 就是那个列宁式的政党，它可以有个 mon， 有个 keyboard， 有个 mouse， 有个 operation system， 有个镜头等等这些东西，但最终它都是有一嚿嘢去指挥这些东西运作的嘛，就是那个核心，就是所谓党核心，就是什么意思了。而这个党就是高度权力集中的，就是我刚才讲了，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常务委员会，即是我们入过民主党就知道整套系统都是列宁式政党，就是当时不是苏联拿过来的，是孙中山晚年联俄用共先在国民党里面实现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党嘛， Bolshevik 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所以政党的模式都是一样的，跟美国式的政党很不同的， 美国式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散漫很多的。 美国式是一个选举机器，筹款机器，你看共和党民主党都 是其实是一个即资源的一个集中的基地，大家就拿个选举机器来去控制选举机器呢，就可以选总统了。但是呢意识形态政党就不是的，他要层层统一意志嘛。统一意志之后呢就分散去工会啊、学校啊，譬如北京大学有党组啦。咁点解呢，就是说你不是校长去管理学校的，得校长去管理日常的工作。但是如果政府说要，喂，现在北大学生会作反，我们要进行另一波的洗脑工程，就由个党组织落命令了，就不是个校长了。你睇返港大咪知道马飞心点解要走，马飞心啊， 他不听指令， 因为有个党组在这里， 哦，已经有李国章在这里， 他不是下达这个做政治命令咯， 嗯， 所以我就说你看到很多这些这样的做事的方式，你就知道呢，那个即共产党就等于蝎子过海一样，他怎么都要追那个青蛙爷，即你不可以说他的样子不像这样。 学者就分析列宁，即系对共产主义，特别系马克思，即系最原本嘅共产主义嘅贡献最大，就话即系 先锋党， 先锋党，同埋咧透过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阶级嘅价值观，去想达到最终嘅目标，系要即系打赢嗰个阶级嘅革命啊嘛。咁所以咧，好严密、好紧密嘅一个组织架构嘅话咧，系会落，即系会较为好地咧去培养或者系灌输得到呢一种咁样嘅阶级意识，从而达至到嗰个目标咧，系去即系要去推翻呢个资本主义嘅即系邪恶上层建筑咁样。咁所以佢哋系好强调列宁，即系最大嘅贡献就好强调呢一种咁样嘅组织架构，而其他嘅共产党或者行社会主义嘅地方国家就会尝试将佢呢套嘢学咗翻嚟。 就算呢份你话欧洲嘅社会主义政党， 嗯， 即系 social democrat 社会民主党，其实同共产党系两回事嚟嘅。 嗯， 社会民主党只不过佢意识形态里边咧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福利国家等等呢啲咁嘅嘢，佢仍然系通过选举啊等等去个党里边有民主啊，选举佢哋嘅领导啊。譬如好多嘅左翼政党喺70年代欧洲都执政嘅，其实，但佢唔会变成列宁式嘅政党。列宁式的政党是没有党内民主的，这个记住，所有党内民主都是假的， 人民民主专政， 他就反而就是专政就是真的，而这个党去夺取了那个权力之后呢，其实就像什么呢，我经常觉得像异形那部电影 Aliens， 他入侵了这个组织之后，这个组织譬如你看梁慕涵讲学友社就很精彩的，其实学友社就本来是一个灰线的统战书院妹书院仔的组织，都是搞活动上来就看看啲有冇醒啲嘅，醒啲嘅就諗住俾兩本嗰啲咩Restart Over China at Snow 嗰啲書去睇下咁，或者帶你咩呢參加祖國旅行團啊咁，咁就發展你成為一個黨員。咁但係呢當葉國華入咗去之後呢，成個學友社就變啦，就變成係一個即係俾佢控制咗嘅一個組織，咁就開始排擠司徒華等等嗰啲人。咁華叔嗰陣時就離開咗學友社， 好痛苦嘅經驗啦，嗰次之後 鬥爭失敗之下離開， 影響佢日後即係無論係籌組教協又或者係民主黨，即係唔忘記呢個咁痛苦嘅經驗，點樣喺即係去篩選黨員嘅過程裏面係做得，即係去避免呢啲咁容易俾人。 呢個我覺得係一個 traumatic 嘅 experience， 我哋叫做創傷性嘅對司徒華嚟講。所以好多人話討論司徒華主義係乜嘢呢，其實我覺得第一樣，其實佢係一個列寧主義者。冇不敬嘅成分喺度呢個。佢係一個列寧主義者。列寧主義者唔係話佢要睇香港搞共產革命，而係佢係用緊列寧嗰種嘅組織角度去睇成個政治，即係話咩呢，防滲透啦，反滲透啦，佢呢樣嘢係特別敏感嘅，佢對呢樣嘢，因為佢嘅我頭先講嘅喺學友社經歷，或者佢對共產黨嘅理解，可能係香港人裏面最深， 佢認識共產黨， 因為佢由嗰個系統出嚟，佢認識佢哋嘅方法， 比其他人知得更加詳細， 所以亦都係清黨，亦都係最絕嘅人，喺歷次嘅民主黨裏面。我記得我就係民主党的第一届党校的学生的。 哦，是吗？ 是1997年。 那时候哪个党校的， 党校校长 哪个搞，就是 司 徒华。 就 是司 徒华。 Okay。 那就大约10个人到呢。那我们就即其实 当年提拔成为将来民主党的接班人来的。那就在里面呢就是讲很多政治理论。我觉得 among 那么多个香港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来讲，司徒华是最能够 articulate 到那套民主理论的人。即係嗰套政治理論啊，同埋共產黨嘅理論嘅，因為佢係有個 historical 嘅 perspective 嘅。我哋第一堂其實係講咩啊？講省港大罷工開始講起。 哦， 其實係講黨史。 讲共产党在香港的历史，一路讲保钓运动、中文运动啊咁样。咁所以即系我哋而家，我今日我所讲嘅嘢只系九牛一毛。即系其实真系你望翻转头历次嘅香港嘅群众运动里边，其实都有共产党嘅手指模喺度。但系呢种嘅运动，大家即系呢种历史，我觉得香港人系而家 write off 咗，其实，即系好似一片空白咁样。即系你睇司徒华嘅回忆录《大江大海》里边系冇嘅 ，censor 晒嘅。其实嗰啲嘢之后，我觉得去到佢晚年已经西走晒嘅。共产党系唔俾嗰啲嘢曝光，其实。所以最终华叔仍然系以一个即系。好像是被视为一个即阿西莫夫的这个第二基地这样的在共产党眼中。 是 但是我觉得也都是他这种的智慧令到即香港的民主运动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去跟中共抗衡，是一个长期作战的方式。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接受，以为一战可以警全攻。 是 但是司徒华主义里面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即是你要怎样防范渗沙子啊、挖墙脚，在教协啊、支联会里面内部爆破嘛。他成日觉得是。共产党的做事的方式就是他正面攻你不入。因为你看到国民党军队用碉堡政策之后，在第五次围剿之后，其实没得打的根本。因为他逐步进逼逐步进逼嘛。所以你在城市搞暴动你就死，因为国民党的重兵是住在城市的嘛。又黑帮又警察又军队。所以毛泽东成功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打游击战嘛。 打游击战。 是的。共产党的作法 作风都是一样的，他面对强的东西他就慢慢渗透你，然后呢就到时机来就扭转那个形势，如果外面攻你不入就在里面爆破你，就有党同伐异，用自己人斗自己人的方式就去怼你了。所以我就 是很灵活的。 黎智英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的，其实在他特首选举的时候他写一篇文的嘛， 他写了几篇，不过有一篇是特别就是 爆炸性 的， 他就说其实在区议会他都找人教你 介范文票，那为什么特首选举里面不做呢？大家记得网台 DJ1 他 这个的推论是合理的， 大家记得网台 DJ1 是 立 法 会 特首选举， 那没有理由不会再做，如果这个这样的策略是 work 的，就是产生到应有的作用的话， 是的。那我就是，但我觉得也都不是说任何人 finger pointing 对方就是你是共产党的人，我觉得也都没有意思的。你一定要观其言听其行，观察他所做的事，听他以往有没有做过。有其中几样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留意的。第一，一个人很 drastic 的改变。人的激进化其实是有过程的嘛。譬如好像你这样，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应该在美国读完书回来。在三藩市。 是三藩市。 三藩市读完书回来就加入民主党的青年部。 是。青委会。 陈国亮介绍你认识我的。 是吗？是有。 青年委员会主席是陈国亮。而家好似喺泰国教书， 系 嘛？好似喺呢个， 我又去探佢。 政法大学啊， 两年前去 朱拉隆功名政法大学，而家 政法啦，应该系 啊，即系阿香树辉嘅母校，罗长国嘅母校。咁咧就当时民主党嘅双料议员嚟嘅，区议员加市政局员，亦都系中西区即系支部嘅负责人， 好有潜质噶。 系啦，当时我入去嗰阵时，佢系我同事添。咁咧就你咪跟住一路喺民主党里边啦，咁然后。一路慢慢走上去，开始有些东西对党的决策有些不满，即是你有个演变的过程的。 是。 然后到最后尾 有迹可寻。 是啦，就因为这个当时的少壮派因为最低工资问题，我记得是吗？ 其实我97年1月加入民主党，那就很快，即是97回归之后就已经很短的时间就卷入了少壮派，当时和主流派、那个、 主流派冲突那里， 就这个的 最低工资、啊、 最低工资和因为杀局而引起的一连串的一个政治大辩论。 是。那就所以我就说呢，每一个人他的激进化都有过程。他是对于现存或者他从政那个路的那条路线有不满，所以有变化。所以我不是说凡是变的人都是坏人，而是说你要看到他的轨迹， 有个脉络。 是的，譬如一个激进的年轻人我会怎样看呢？就是可能他加入过学民思潮，觉得黄之锋都不够激，教主好东西，黄杨达好东西，那就成为热血公民。好了，觉得热血公民都不够激，是吗？选举的时候连港独之旗都不敢拿出来。 就本文前。 那就本文前和陈浩天香港民族党这样。所以你看到他有个过程的嘛，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常识去理解。其实任何人的激进化它不会由零到一是一秒钟，零到一百是一秒钟的嘛。就好像一出来就变成一个这么激进的人。 是不会这样的。政治这件事是不会的。特别是你的政治价值观，你那套意识形态是经过一个长的时间才形成 的。譬如你说司法界里面对梁振英不满的人其实很多，我觉得。譬如你说如果吴霭仪、李志喜，even你说甚至是李国能。这些人觉得我就是要出来对立梁振英、我就会觉得是英雄来的。因为你看到他过去对很多政治问题有看法的。而这些看法在司法界里面都广为流传的。咁然后很多人。 先知以后。 对啦，先至一步一步去到终于要爆啦。咁样的阶段的嘛。咁所以我就说有很多人消失了很多年，不知道什么原因消失又突然间返返来。那些就有奇怪了。 好可疑。 对啦，因为我觉得很简单，在民主运动里面除非你败选。你败选了两次，咁就冇得好讲啦，系嘛？因为要搵嘢做啦，好多人，因为冇办法再靠个公职嚟维生，咁呢啲你就用常识你睇到噶啦。事实上有啲咁嘅人嘅，真系选咗两次都选唔到啦，已经系，咁就要放弃啦。可能系做组织工作啦，翻翻去党工作啦，甚至系翻翻去自己嘅专业啦，等等都有。咁但系有啲人系无厘头离开咗嗰啲咧，然后突然间又唔知乜嘢原因走翻翻嚟嗰啲咧，我就话呢啲你从一个政治嘅常识角度去判断 must be something， 政治手段越来越斜斜地那些呢，也都 must be something， 所以我就说是有个判断，中间是有个判断的过程的，即是说那个异形啊，究竟是不是入侵了你呢？ 因为异形都有个过程嘛， 佢都有只蛋入咗你嗰度先噶嘛， 上嚟变咗系只车，好似 唔系吸住你个面先嘅 蜘蛛咁样， 系啦， 跟住进入你个肚之后咧，就变咗一条好似蛇咁样， 跟住似破肚而出， 最后仲要破肚而出，仲要好初层嘅蜕变，要好咗似蜕皮啊，应该 系 先至成为咁大只，即系六七尺高，系有个过程。 咁所以嗱，你见到而家纪律部队嘅工会啦， 系。 immigration， 我以为你刚才一路讲是讲胡官， 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意思。 我以为你讲胡官横空走出来参选特首， 绝对没有。 我是用这个角度去看胡官， 亦都不需要再去讨论这个人。 是的，又过了去了，已经是。不过这个是准确的。 我现在讲紧一个 general 的情况，我讲紧只是一个 general 的情况。譬如有些纪律部队的人突然间去做工会，组织工成为参选，有些的人，我刚才再讲一次纪律部队里面的入境处的官员，我觉得是很有趣的这个现象。唯独是为什么几届政府都是重用入境处的人，他们平时的工作里面跟哪些人来往最多，是吗？你看到为什么他们有些人会这么喜欢上去北上打高尔夫球，其实是有原因的。其实你看不到卢伟聪上去打高尔夫球，但你看到汤显明那些回忆，当他做了 ICAC 之后，其实他的关系 before 在 ICAC 之前已经建立了个关 系。 我成日都话呢个世界，你头先我哋讲咁多列宁式政党嘅运作，你最相似系咩？你会谂一个最相似嘅组织形态咩？喺现存我哋生活里面接触到嘅 组织形态都系金字塔啦，一层 唔系最似列宁式政党系乜嘢？ 最似列宁式政党， 你唔会谂到学校啊？ 其实啊，黑社会 系咯，咪就系社团咯， 系社团喎， 系啊， 系社团。 所以我哋唔系抹黑佢啊，就系话呢种咁样地下组织。用一种所谓的单线发展联 系。 为什么？因为黑社会他们经常怕警察拿到他的花名册。香港龙头家族是试过发生这个就是卧底接近到个龙头。姓向的龙头。然后拿了那个组织的那个成员的名单。其实这个是一个大案来的，当时差不多整个组织散晒。在白区工作的共产党也都是试过很多次。就是被国民党的特工渗透。大粒的手下或者是青帮的手下渗透了入去，然后拿了个组织名单，然后整个组织 起来。那就大事，整个铲起了。是 啊。你知不知道周恩来就是这样呢，是杀了这个姓顾的全家。 哦。 当时周恩来是上海最高的负责人，共产党组织。就是因为被这个姓顾被国民党渗透了，然后将整个上海的党组织的人士的名单交给国民党。他就灭他们。这个事实来的，这个历史来的。 发生了的。 即是你想想，一个咁人民总理其实后生的时候是做这些东西。 杀完人之后说自己的手是干净清白的。是 啊， 是这样的人来的。 你要明白这件事是不会变的。所以大家今天以为他穿了西装，以为 GDP 已经去到全球第这个生产总值去到即所谓世界的总量第一第二。然后有高铁有成，又有东莞最癫夜总会，又有东莞十八式都好。其实什么几花巧的经济发展都没掩盖到，即是说一个有钱的社团， 同一個夕陽的社團其實都是社團， 是發達了穿了西裝 是社團， 都是社團， 十四號都是社團。所以我就說如果他是社團的話，他一定是按照社團的組織那個原則去運作的。 嗯嗯， 就是你如果沒有這個組織系統在香港 parallel 的香港現有的權力機構呢， 嗯嗯， 這個就是共產黨失職。我告訴你， 哦，繼續以黨領政，就將大陸那套擺回來香港。 大家不要混淆， 名目不同了， 那套不是民建聯， 不是民建聯， 不是工聯會，不是這套，那套就名正言順在台面的嘛， 剛 才我說的那套在台底的嘛，其實民建聯那些就是你去選舉得的了，後面有很多人幫你的，那套在台底那套幫你的，在那套會做緊嘢幫你的。所以我告訴你，有幾個政府部門無論奶媽怎樣組織都好，都不受他指揮。剛才我說過，第一就是這個保安局， 保安局， 第二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局， 你留意一下，民政事務局在1997年到2000年推行了這個問責制之後，第一個叫何志平， 是何志平， 何志平就是跟軍方關係挺好的，董太介紹入去， 哦，是， 是 董太介紹， 董太介紹入去， 咁好介紹， 就當時他請了好像陳雲做的助手，就 是 那個 speech writer， 做了成五年應該 是，何志平了， 好長。 第二個就輪到曾德成 了， 嗯，那也是根正苗紅， 嗯嗯， 第三個垃圾桶， 垃圾桶，劉光華， 劉光華，所以就跟 Inmi 一樣，我剛才說入境處一樣，嗱，呢啲叫做捉鬼咧，就唔需要亂咁捉嘅。捉鬼就睇嗰啲鬼啊，喺嗰啲即系嗰啲以前嗰啲茅山道士將啲米咧撲落地下嘅，咁佢行過就會有腳印嘅。 有腳印 嚇。而家我哋就好似嗰啲人嗰啲茅山道士咁樣將啲米撲喺香港嘅地下，就睇佢啲足跡啊。如果二十年可以咁講，范國威，如果香港人都唔識得去茅山術士咁樣。去撥啲米喺地下睇足印咧，一國兩制就必定玩完嘅，我覺得，因為我哋對於中國執政黨嘅理解實在太少，我覺得係太少。你諗下，如果佢控制住幾個資源嘅部門，佢冇所謂嘅，你咪奶媽，你咪上去巡下區啊， 取消 TSA 咯，咁樣 佢唔會財不會管你嘅呢啲咁嘅嘢。呢個就係我頭先講2003年之後咧。共产党在香港有一个很根本性的改变。你记不记得当时是温家宝下来主持这个回归15周年的仪式，朝头早是温家宝，晏昼就我们出来了， 晏昼就50万人上街 了。当时我记得我 朝头早我还刚刚绝食完，我记得 是啊， 绝食完之后跟着在旅游巴那里等街坊上车乘车去铜锣湾。 我就当时我就在北角半山下去，我记得是穿一件黑色的 T 恤行路来，我就约了几个朋友，梁文道啊、王慧伦啊，那些就在中央图书馆集合，就用牛棚书院的名义，咁咧就去到沿途行落嚟之后咧，当时我觉得好奇怪，因为我住嗰个区咧，其实都系即系都算系中上区嚟，一路沿住大坑道咁样落嚟， 好多黑衣人， 系啦，从来未发生过嘅，即係以往咧，譬如逢親去咩六四集會啊等等嗰啲咧，都係我自己一條友嘅啫，行路落山都係，係從來唔會遇到人嘅。但係嗰一次咧，發覺哇，點解沿途去到乜乜台、乜乜台咁多呢啲黑衣人出嚟嘅？嗰啲係唔似平時會遊行嗰啲阿太嚟嘅，同埋嗰啲即係中年人。 中年人 嚇，有啲拖住細路。咁啊，當時去到中央圖書館已經係人山人海，成個圖書館塞。 我坐嗰架旅遊巴出咗東隧之後，喺走。在个走廊上面见到好多嘅旅游巴里面都系黑衫人， 系啦， 吓，即系都未进入去，未进入去呢个铜锣湾嘅范围，都已经见到好多。 咁你谂下啦，对共产党嚟讲，法轮功嘅死罪不在于佢啲神神怪怪嗰啲嘢，而系话佢包围中南海嗰阵时候，共产党系唔知道， 系竟然有人可以咁样， 可以 喺我哋嘅眼皮之 下。 去搞組織， 發動十幾萬人去包圍中南海，就算和平示威、和理非非都好，都是死罪嚟嘅。 共產黨覺得自己搞組織係好叻，咁但有其他團體竟然可以去到佢哋嗰個級數去搞組織，而自己完全唔能夠喺事前度掌握得到。 你有冇睇過 呢個先係震撼？ 杜琪峰嗰套黑社會 有 第一集， 有第一二集我都有睇。 第一集就係講任達華同梁家輝之間嘅鬥爭，其實兩個都相當兇狠， 一個潛藏。一个深一个 外露， 一个好外露嘅。 任达华就系潜藏嘅， 系 梁家辉就是外露。 系 其实本来已经摆平咗噶啦， 嗰 阵时阿任达华已经做咗坐管噶啦， 系 而 已經擺平了，但係點解釣魚嗰陣時佢仲要攞個石頭鑿死曬個傳單？ 嗯嗯， 相當殘忍。我哋諗下嗰幕， 仲要喺自己個仔見到嘅情況之下殺咗任達華之餘嘅話， 唔係殺咗啊， 連佢老婆都唔放過。 梁家輝啊， 係啊， 殺梁家輝啊， 佢先殺梁家輝，跟住咧就連佢老婆都唔放手，而佢明知任達華明知自己嘅仔係目擊佢自己親手係要殺埋個女人嘅。 点解咧？点知？ 因为梁家辉即系作为另外一个黑社会大佬嗰阵时咧，都仲系心即系唔心死，仲喺一路讲话，点解唔可以有两个坐管同一时间双轨行咧？咁样 系啦，其实利益都拆掂咗噶啦，本来，但系佢唔心息。第一，佢要两个坐管，但系同埋佢曾经讲过，我另外起一支旗， 系 呢、這个就死啦， 死罪。 另外起一支旗， 嗯嗯， 即系你喺社团嘅原则里边咧，如果你喺我眼皮底下另外动一支旗，有十几万群众， 嗯嗯嗯。 咁個共產黨仲有圍棋，仲要包圍中南海。 嗯嗯， 所以就我理得你嗰、那個係練功又好，乜 Q 都好，都係要趕盡殺絕。到今日喺香港，周永康成立嘅呢、這個即係反邪教辦公室，搞到香港一鍋粥，其實都係同呢樣嘢有關嘅、 嗯， 就係要趕絕呢個法輪功嘛。 法輪功 係啊，林慧思事件你咪留意一下啦，全部都同法輪功有關。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七一遊行之後咧，佢哋覺得廖輝嗰種嘅。即係當時港澳辦嘅負責人， 嗯嗯嗯， 即係嗰種委託香港嘅代理人管理咧、 嗯， 包括許仕仁啊呢啲咧， 間接管治 係啦，即係沿用翻英治時代嘅間接管治模式係唔 work， 嗯嗯， 董建華啊呢班覺得哇大佬國家總理嚟香港一行轉背五十萬人湧上街頭，嗯、因為當時啊而家就冇所謂啦，經歷過佔中之後，嗰陣時其實好震撼噶嘛，嗯、我哋都覺得好震撼啊，即係講緊十。几年前、 嗯、共产党觉得已经可能是大让步了，我整个一国两制的政策出台就是说我们要去笼络回又或者是统战回这些资本家，本来跟社会主义的信仰里面应该是对头人的，不单只是将他尝试统战过来、嗯、不单只是同行者，还说要在一国两制实践，1997年回归的时候还要跟他们经过他们的手去执行，即换句话说就是第一次的未有范式转移之前的商人治港，由董建华去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 这个就像什么呢， 管治香港， 我觉得像沿用回英治时代的 indirect rule， 就 是 就地而治了，我觉得，所以你看到李嘉诚影响力最大的，因为 indirect rule 他就要笼络你一班可以跟共产党合作的人，不一定是土共、啊、反而不要土共，所以你看到那时的左派是相当失落，那时的共产党员是相当失落的，因为共产党是刻意排挤他们，我是直接要用一国两制的一个被人看到我们是沿用英治时代那种就地而治，所以我要用董建华，因为董建华92年已经行政会议了嘛，在行政局了嘛，那时已经是点解用陈方安生呢？喂，坐正中间喺主权移交着红色衫嗰、那个，其实陈方安生嚟嘅，佢系一个佢系一个焦点人物嚟嘅，当时系唔系董建华喎？反而系咪成个 setting 嘅一定度过晒啦？系咪先？ 如果唔系，都可能揾人劝佢，你系咪可以唔好咁着啊？ 系 大佬， 或者 大家如果记得翻嗰张相， 或者唔好坐个位得唔得啊？ 好明显 嘅，系啦。咁所以我就话。2003年一个改变就是 indirect rule 变成 direct rule， 好了，他要发展一些 machine 出来，就算他要 direct rule 都好，他不可能是即刻做得到的，2004年就做得到的，他要什么？换了特首、 哦、 by time、 嗯、有 因为他不断的政治斗争他做不到事的根本、嗯、但是你香港人如果 by time 就是说、哦、换了特首宣泄了一道气了，那个对共产党的怨愤不满没晒，共产党民望相当之高，因为他剿灭了这个扑街董建华嘛、嗯。大家终于今天看到那个董建华不是扑街嘛，其实一路都是做王的嘛。 继续扑街。 不是他对香港是扑街，但是共产党从来、啊、都没有当他一个扑街的嘛。他只不过叫他转移角色，战略需要跟梁振英一样。 战略地脚 同今日梁战略性照顾齐恩一样、 嗯。 就是用战略需要来安排你做第二些事。然后呢就发展他的共产党在香港的系统， 嗯嗯， 现在终于成熟了，其实我觉得十几年了，已经是2003年到现在2017年了，已经是14年了，已经是 嗯， 是吧，出年15年 了，很长的时间， 这么长时间里面外围组织呢，我想你在地区你见过晒的，其实那些外围组织呢、在选举制度里面怎样去令到民建联可以一路一路做大呢，怎样控制媒体呢，怎样在推行问责制之后怎样将共产党的人安排进去呢，做问责官员呢、 嗯、 对纪律部队 的影响控制等等这些 受骗。 是的，我觉得所谓当时曾庆红所讲的有所作为，其实是冲住廖辉而来的。 嗯， 正正因为廖辉无所作为， 路线的调整是。 是的，所以表面上是一个退却，什么呢？翻回廖辉路线，就是起用廖辉所提拔的曾任权。 曾任权。 但实际暗地里就做另外一套东西。他用曾任权的时间来去 buy time。buy time 之后就发展他的、就是、所谓的机器，个组织机器。所以你问我现在点止十八万，我觉得。我觉得真的不止十八万。 用可能真的可能三四十万、五十万这样。 你看到今次选举就知道咯，你看到人大政协系统出来砌胡须最劲的就是他最核心的党员。 嗯嗯， 人大政协啦，跟住就陈永琪啦，跟住喺传媒里面嘅大 Masa 啦，跟住就喺商界里面有一啲人啦。 嗯， 你见到嗰啲就係㗎啦，其实係。就係佢嘅组织系统嚟㗎啦，跟住咪文汇大工商报星岛啊咁样囉，出台囉。係、咪反而我觉得有一啲係 neutral 啲嘅，反而东方嗰啲係 neutral 啲嘅。 係呀，今次反而冇。 佢你睇到佢唔係话即跟得咁贴㗎，其实。係咪，所以你睇到成个佢哋嗰个形态喺香港。就已经是这样了。那我觉得下一步很快，其实他们已经开了口在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就是来自司法界。 司法界喐司法系统。 是的，我觉得是会喐司法系统。在上一次的七警案之后。 DQ 法官。 或者不用 DQ 的，他用公务员、司法人员罪用委员会。你看奶妈，很多人只是看他、找哪个人去做财政司法什么什么，其实这些废话。呢啲嘢坦白講，真係共產黨地 don't care 邊個做高永文嘅位置，有乜咁所謂啫？俾盧寵茂做都得啦，我聽過真嘅，我聽人話俾我聽，盧寵茂做高永文嘅位置，冇所謂嘅。我覺得奶媽就算你我換個泛民羅志光都得， 係控制得到啊， 因為嗰個唔係一個所謂喺一國兩制裏面一啲所謂 key post 啊， 嗯嗯， 呢啲 key post 將會一定係共產黨嘅人去做。咁所以你諗下啦，一國兩制實踐落嚟。泛民今日签咗封信，就话要推翻呢个一国两制嘅白皮书， 系八三一框架吓。 八三一框架系源自六月嗰份国务院关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白皮书。呢份白皮书嘅草拟人就系强势公， 嗯， 就系当时派驻喺中联办嘅一个，即系中央一个人物。 系 呢个就系到今日仍然系主导紧北京对香港政策嘅一个最关键嘅人物 嘅判断。 而呢个强势公就喺2003年之后。负责 study 香港用了几年的时间、 嗯、 然后得出一套就是我的用我的语言来讲是什么呢，就是第二次收回主权。 第二次收回主权。 第一套收回，第一次收回主权。 第一次就是1997年。 1997年。 的7月1号。 7月1号。 嗯嗯， 而这个基国务院的白皮书就是第二次收回主权。 嗯嗯， 是将他们觉得是没有剩余权力的了。所有东西就以我为主、 嗯、 重定一个一国两制的框架。 一国压两制。 Yes， 所以你看到。他不断强调今次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中央对特首的任命是一个实质性的任命、 嗯、 甚至董建华可以在内部里面团结基金会的会议里面公开讲中央除了林郑月娥之外其他人都不会任命、 嗯、 谁个授权去讲，他不会自己讲的，我觉得这些说话一定是个组织那条线来的，这个是 他都未有这样的格局视野去提出一些这么根本性的路线 没 方向， 废人来的嘛，即是 speaker 来的嘛，其实 鹦鹉真系 系啦，咁你谂下，即系话呢个就系、是、我觉得就系源自于国务院白皮书嗰个总路线， 嗯、 我觉得、 嗯、 就系管治香港总路线啦、 嗯， 就系嚟自嗰度啦。 系， 如果我哋唔理解、唔详细去分析呢部白皮书背后嘅思维咧，无论你搞港独、搞乜春都好咧，其实每一步都错嘅。其实、 嗯、 你要知道你嘅对手谂紧乜嘢，你究竟系用 engagement 啦。定是火星撞地球啊，不是说哪个啱哪个错，而是究竟你用什么都是一种政治的角力的策略。 角力策略的判断研判是采取什么行动才可以较为近地去达至你自己想有的目标。 即是等于我巴塞对皇马这样，你都知道皇马出不出 C 朗啊，是不是皇马都会派探子去研究一下究竟这个美斯粗口事件之后会不会巴塞收埋佢啊， 知彼知己啊， 系咪？会唔会即系或者会唔会美斯突然间喺阿根廷国家队搞到咁，就突然间就具体呢个表现就完全失晒踪咧？咁、 嗯、 啊、 嗯嗯， 所以你任何比赛你都系知己知彼啊，你都要系。但系我觉得香港从政嘅人咧，对呢方面嘅认识系零， 嗯， 可以咁讲，一就好情绪化，一系就共产党政仆街， 嗯，好 一面倒嘅， 一就另外一个极端。 嗯， 共产党是我金主，共产党是我老细，我是他走狗，永远都是两个极端里面。 冇完全冇独立思考的另外一些就是。 是吗？但是我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除非你离开香港嘅啫。如果你在香港从政、嗯，你必然都要面对呢样嘢嘅，就是一国里面的执政党。你中唔中意，你都要面对嘅。 嗯， 就算你话我唔惹你都好，佢会惹你嘅。其实 你点样系去同佢交手？呢个系一个永恒嘅问题。 你点理解奶妈嗰日去见张晓明？佢夠膽講就係話，以後中聯辦唔好再立法會拉票呢個問題。 我理解呢個係我理解呢一個係佢即係應該係同中聯辦同鍾曉明大家係去協商過嘅情況之下，發放出嚟係啦嘅假嘅信息嚟，即係只係話俾你聽，其實佢哋會做得更加有技巧。 即 係 話，董建 華會俾你哋去執住小鞭子咁樣。 即係董建華落台同埋梁振英落台嘅翻版，表面上就係咧。回应了你这些香港人的要求。你记住孙明阳讲了一句很得意的，在奶妈当选之后，他说奶妈要表现出公开为香港争取。 但实质是不是 呢？奶妈真的做了、啊、你想想，如果一般的阿毛看到是奶妈都不是一个衰人的、嗯、就算你说泛民那些人看到都是他够胆跟张晓明讲叫他不要再入来立法会拉票、啊、实际上他怎样做其实根本上大家都不知道， 要观察的，一定是要观察。 但我有第二个看法，我觉得。 什么呢？ 我觉得他之所以够胆跟张晓明讲，他一定是拿到一条共产党的 line to take。 嗯嗯。 他是不怕得罪这个张晓明。这个是我第二个讲。第二个。 即是你意思说张晓明有可能都是会。 disposable 啊。 弹出，又或者是即是他可能会被贬。 很大机会，我觉得。 啊、所以才是说是。唔俾张晓明入去啫，唔系话唔俾其他中联办嘅人系去喺日后去。 又或者佢系唔介意落佢面啊？佢唔介意落佢面啊，因为已经。 嗯嗯、 你谂下，张晓明曾经系即系你谂下，香港最大权力嘅人嚟嘅，差唔多。 系明 佢咁 样 讲嘅话，其实系落紧佢面噶嘛。嗯、你唔好再入嚟搞我啦，咁样嘛，佢、嗯、意思系。而张晓明仲要十熟九头咁， 系 招旗旗咁。 门口 嗱，你就话夹定计啦，我就觉得佢同张晓明夹定计嘅机会唔大。我觉得张晓明系要硬食呢一拳。不过因为他们的老闆，不是因为他们夹定计， 大家都是协于他上面， 他上面有一个导演，你明不明白？ 你们跟着角色去做， 两个都是演员来的，他有一个导演的剧本交给他们去做，我觉得是那跟着就中联办重组、 嗯、 共产党会什么呢？会重新再 regroup 过他们的组织。因为 你要记住，对共产党来讲，所有都是谋略来的，包括董建华落台，包括梁振英落台，都是权术和谋略来的。 嗯、 他 buy time 的时候，他可以赢契弟，表面输给你香港人一仗。但因为他有个组织纪律在后面嘛、 嗯、 他又好像蚂蚁搬家那样，渗沙子啊，挖墙脚啊那样。 慢慢 你想想 ,03 年跟着那个区议会选举就大败的。 是啊。 泛民赢晒的嘛。 四个月之后。 你都有选的好像。 我有选。 大胜的直情是。搞到曾玉成落台的嘛。 3000多票。 你想想现在。所有区议会全国山河一片红， 修复失地之余的话呢还赚得了， 赚得本来还可以保住深水埗，结果被黄仲琦怼死了、啊、冯检基，结果深水埗都没了，全部赤化。你想想他用十几年的时间、 嗯、 你输了不要紧，你继续留一个区对付范国威，是吗？今次找条靓仔不得，下次找条靓妹， 是小草不得就小花。 你有没有被小花暗晒过？ 年长啲嘅花系有，小花暂时未有，不过我预计将来都 好快会有，话俾你听，好快会有，即系有排你挨， 实有噶啦。香港做得民主派嘅话， 有排你受啊， 仗仗都要打嘅。 你谂下，佢系用咁嘅 horizon 去 plan 佢嘅工作，而系我哋咧就喺里边咧，每一日喺 Facebook 嗰度你闹我，我闹你， 嗯嗯， 我哋嘅对手就用咁嘅 horizon 去做 political planning， 佢点会唔赢你啊？ 嗯， 就算佢唔出蛊惑唔中票啊，佢都赢你啊。除非他急于求成的，我觉得那些中票都是急于求成的、 嗯、 就算我当抹了那些同乡会啊、 嗯、 那些统战部的组织啊，所有解散的爱字头啊，我相信很快，真的，为了奶妈， 爱字头 为了奶妈。 我昨天去东区法院声援都还见到傅振中有嗌咪， 很快收埋这几阵的，我觉得真的收埋这几阵的，很快。为什么呢？就是他要 buy time 嘛，就等于你想想曾荫权年代有没有这些东西、嗯、没有的嘛。你表面上香港人不是、嗯、哦，是奶妈都不是那么衰啊，跟住民望好翻啦，是吗？ 我哋就观察今年的七一游行有没有爱字头走出来呢，是去 跳 机，是去跳机。 我觉得都不， 这个可以观察。 看看奶妈，即是这个挺吊诡的，奶妈断他的奶。 即系呢个系啦，呢、這个奶妈就限奶令啊， 一朝天叫做一朝神啊， 叫做制出呢个叫红色限奶令，就唔买奶粉俾呢个爱字头，究竟得唔得咧？ 完成历史任务啦， 系啦，或者系佢哋完成历史任务，就喺党嘅支持底下退出历史舞台咧，呢、嗯、啲一啲都唔奇怪。 嗯嗯， 最后尾其实有个 stage director， 有个总导演喺度嘅，系嘛？所以我就话香港人，如果要成熟啲，就认真啲去分析嗰个特首选举每一次政治事件之后做检讨、 嗯， 包括雨伞运动， 嗯， 长毛嗌到声沙， 嗯， 有冇嗰啲学生领袖出嚟做检讨啊、嗯？全部谂住去收割， 系 嘛？要人检讨，要人道歉，不如你哋自己检讨先啦。商学点解搞到咁？系嘛？而家咩飞告呢个防扰罪嗰啲 系 重刑嚟噶，知唔 知？我都有机会噶， 嗰条控罪， 我系 因为佢有一个煽动， 系啊，可能系 用年份嚟做量刑嘅起点噶。如果系群 非法集结，反而冇咁大镬。煽动啊，嗰、那个先至大镬，因为暴动罪同煽动暴动罪咧系唔同嘅。煽动系会判到最高嘅，其实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即系好似好多时话啊，我哋选唔到薯粉就好悲观咁样。我觉得唔需要咁嘅心态。我觉得从政嘅人又好，你决定喺香港生活嘅人，生活下去嘅人又好咧、嗯，我觉得对政治一种平常心，对政治嘅问题将佢转化成为一个以知识为本嘅嘢。 嗯， 嗱，譬如好简单啦，我唔中意共产党、嗯，你唔需要日日喺个网上边发泄喺度闹佢哋，冇意思嘅、 嗯。 但你要研究佢啊嘛。 嗯， 系咪？你好似捉佢翻嚟咧，将我哋细个将啲曱甴剪晒一脚， 咁邪恶， 攞大头钉拮住佢咁样。咁我哋做嘅嘢都一样啫，你听我哋节目都一样啫。其实我哋就希望将政治带翻去一个以知识为本，系嘛？其实系讲 facts， 讲 history， 讲政治理论，讲社会学理论。 嗯， 其实好多嘅呢啲嘢，社会心理学都系同政治分析有关。如果你越是丰富自己对政治的认识呢，我觉得就反而越是容易用平常心去面对个政局。 除了是即是你尝试对政治了解多些，就算你是民主运动的支持者，或者即是好像我这样是参与者，你是一个很悲观又或者是即是很难望到不可预知的将来的话，其实维持回这个即係積極嘅參與，同埋即係喺知識上面嘅掌握嘅話咧，係令到我哋係會即係更好地去裝備自己嚇、嗯啊。即係有時悲觀，如果唔能夠幫到件事情嘅話咧，就唔應該採取呢個咁嘅睇法啦。 哦， 咁就最悲觀嘅情況之下，先至係樂觀面對咧，可能係會積極少少，又或者係有啲效用。 譬如我哋頭先一開始節目講話譚志源唔肯道歉啦，啱、我睇即時新聞，譚志源道歉啦， 係嘛？咦，係、哦， 所以證明呢、這個即係。人之将死啊，因为他决定离开政府 了。可能是的，他其实应该走出来也是、就是、应该是借他人头一用的，其实他甚至乎应该辞职。 是啊，因为他已经准备离开政府 了。如果他真的准备离开的话，为自己去做一 些。他说他有其他的事情做，他说。 休止符号不是坏事来的，问责、 啊。如果你要行下一步，你要行得好的话，你要为上一个你做出来的那些苏州市、 啊、 做首尾的话，做得好的话、 啊、 人家就记得你咯。 是啊， 你好像啊唔得掂咁样就死顶嘅话，就死得好惨噶。 系啊，叶柳都可以走出嚟，即系参选嘅过程里边拍下心口，话我为过去自己曾经喺施政上面嘅问题咧，系去承担责任啊。起码佢讲出嚟唔会面红耳赤，佢确实喺嗰阵时做咗滴滴咁多，其他问责官员冇做嘅嘢就系辞职。 咪咯， 七月九号。 所以奶妈政改之后咩啊？关我咩事啊？你明唔明啊？政改三民组关我咩事啊？ 仲话胆自大添。 系啊，系你班友嘅问题，系占中问题啫嘛，咁样完全冇承担责任嗰个意思喺度啊。咁我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就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我哋又会有一啲嚟自全国国际嘅唔同嘅味道嘅咖喱饭。 系， 咁今日呢个叫苏式咖喱饭，咁希望大家食落去就唔好觉得好啃。 其实好啃啊， 其实好悲观， 好沉重。不过我见味好似即系较为轻松咁解嘅啫。 其实好悲观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食咖喱饭嘅咧？ 我成日都食咖喱饭。 喂，咖喱饭又 cheap 又周围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朴实无华又多选择，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晒香港多元化社会。 万变不离其宗，但我想问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饭，你有冇食过？政治咖喱饭。 食过。 啊？ 食过。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论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饭。香港不會有難、 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